后寻日在大埔拘捕一名39岁男子，怀疑和两宗案件有关。海关说两批怀疑毒品都是藏在红酒樽内，由法国寄来本港。海关留意到不法分子利用空壳公司和公司秘书服务进行跨国贩运毒品活动，会加强打击类似犯案模式，并继续打击经空运货物、邮递和快递渠道的贩运毒品活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64点，上升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0点，上升4.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1，日元109.84，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7，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2，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32美元，卖出1897.0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请按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优点， 主持靓仔靓女，节目内容丰富，还有很多不同游戏和大家在电视和收音机上玩，务求大家日日都开开心心，满载而归。《香港暖流》电视版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五月已经咁热，点算啊？永雄 留喺屋企咪得咯，叶允儿 吓，今日好闷， 点会咧？有收音机咪得咯。 乜而家出咗啲识制冷嘅收音机咩？ 唔系啊，系用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嘅有你同行啊！用收音机去游历香港，探索天下事，唔使出去晒，唔使同人逼，啱晒你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幻像梦里香，琴弦悠悠细响，情人如醉翻起爱情浪。像幻梦像幻想，如迷城如醉香，情人们舞翩翩沉醉热浪。水晶灯多璀璨，似天空万点星光，香槟酒盛起的舞散芬芳。魅力是没法挡，红唇在为你张，难忘怀里叫哇活色生香。天空万点星光，香槟酒盛起的舞散芬芳。魅力是没法挡， 魅力是没法挡， 送在为你张， 送在为你 难忘怀里叫哇 Lam 林子祥嘅活色生香正式带嚟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嘅联合广播。咁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5月2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4月17啊！今日嘅天气梗系去下海边吹下海风就最好啦，嗬！ 潮声浪声去又来，前世光在我心灵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化抉择无奈，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不必再分开，碰到情谁愿拒人千里外，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老人的意外，风停住他却又心中偏 陈慧娴《痴情意外》啊，嗱，头先又讲咗啦，咁啊，今日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大家咧，今朝早起身咧啊，好中意嘅，尤其是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可能天有微光或者啱啱光嘅时候咧，其实就天气冇咁热嘅，我啊好中意咧做完节目就去跑步嘅，因为咧去到可能十点零、九点零、十点钟咧，哇个太阳已经系好热好热噶啦。咁如果你系谂住做运动嘅，其实早啲起身吸收一下呢一个嘅露水咧，都系好嘅。咁啊，同埋空气好似真系特别清新一啲啦。咁啊，当然啦，你话如果出街即系跑步又好，出街做运动都好咧，其实如果可以嘅都戴翻个口罩啦，都系保护自己之余。亦都保护其他人啦，系嘛？室外温咧有29度啊，相对湿度87%嘅早上。继续我哋有陈百强、Danny Chan 嘅出现，《心爱着你》。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 陈美玲的欲断难断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仍然系酷热啊，仍然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同埋中期咧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系有时颇大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虽然咧，你话即系天气真系好热啦，热到有时咧就觉得系融咗咁样啊！啊，唔知点解，我觉得今年好似真系特别热嘅。五月啫嘛，嗱，我哋成日讲即系未食五月粽嘅寒衣物入笼啦，系嘛？五月粽都未食，哇！已经咧去到咁热，喺度谂系去到正暑假嘅时候，咁点算咧？会唔会热到？即系会唔会有一日香港系会热到去到40度咧？啊，当然唔会啦，系嘛？希望唔会。不过即系当然，大家都要即系明白，即系呢个地球暖化呢样嘢真系做紧嘅。好多时候咧，我哋每人即系做一小步咧，就可以令到个环境系会清新啲。当然你话喺咁酷热嘅天气底下，可能真系叫你一家人唔开冷气咧，就真系好难嘅。咁但系咧，系咪都可以喺冇咁多人嘅情况下，就开少啲，开下风扇啊，又或者试下即系好似我哋前天文台台长咁样，30几度仍然系唔开冷气咧，所以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同埋即系对地球系一个即系环保嘅好处嚟嘅。不过即系各人有各自人嘅即系嗰个选择啦，系嘛？当然最紧要咧就系自己活得开心啦，尤其是而家戴紧口罩咧，唔好令到自己咩都唔顺心唔顺畅。最紧要令到自己开心，开心咧嗰个免疫系统亦都会好啲，抵抗病嘅 的能力又会高一点。时间来到早上5:26啊，继续我们有刘德华的出现。听完这首歌我们就听新闻，可不可以？ 黯然记起那日黄昏，含着盈泪眼共你分手，只是这刻你在何方，为何埋没了柔情千缕，辗转深秋，让爱意在等候，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尽管分开千里仍然怀念你，无奈冷风里碰壁，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晨曦怀念曾共你梦里一起，可曾记起往日情深，缘分流逝了仍难抛弃，辗转深秋，让爱意在等候，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尽管分开千里仍然怀念你，无奈冷风里碰壁，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彩云远飞，远望晨曦，怀念曾共我热爱的你，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卢旺达，到首都基加里的种族灭绝纪念馆发表演说。他说确认法国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的角色，又说只有经历过当年恐怖日子的幸存者才能够给予法国原谅。马克龙指出，当年法国没有留意到即将发生屠杀的警告，并且在查证真相方面太长时间都重视保持沉默，但他强调法国不是杀人者的帮凶，又宣布将会在近期向卢旺达派驻大使。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形容马克龙讲出真相比致歉更珍贵，不过有幸存者组织对马克龙并没有以法国国家之名正式道歉，表示很遗憾。

来抽去，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 上了你的浅笑，我的心被照耀，生生世世都不会忘掉。迷上了你的姿态，每一分亦美妙，比起我那一切重要，每晚都会掀起丝丝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然而为何偏偏止于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常令我梦境中相呼见。现在一生中的美事，是那一天共你偶遇，教我也永生抱憾，是我知道日后热爱不可再度沉。然而为何掀起丝丝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为何偏偏只于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常令我梦境中 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早上是有几阵骤雨，日间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的，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的，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刚刚为你带来的有张学友的歌声，跟着我们有这一对很久没见的朋友仔了，他们叫做梦剧院，天生一对。 外看海边那真挚美，独在思想当天一起，可惜我从不会令你欢喜，想你定将我忘记，从来没记起。外看星空那闪烁你，独在空间在运转里，那感觉渐冰冷，

此外，感染后亦可能将病毒传俾家人或者身边嘅人，令佢哋身体受损甚至死亡。所以为咗自己、家人、朋友同埋同事，我哋应该要接种疫苗，护己护人啊嘛！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好孩子星期天每个星期 闯出直播室。 今集我哋请嚟香港双截棍总会创办人刘万良师傅教我哋双截棍。 细个冇咁幸福，就系攞咗阿妈支地拖棍，跟住把定佢，将佢穿起佢就变成咗双截棍。但当然咧就俾阿妈 fit 啦， 佢攞翻嗰支双截棍出嚟咯。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日朝早十点， 杰仔哥哥、 桂贤姐姐， 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好啦。时间就来到早上的六点搭二了，那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当然来到这个时段，一阵间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的出现，一阵间他就会跟大家讲下这个宠物情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养宠物呢？我知道很多朋友仔都很喜欢养猫猫啦，养狗狗啦，有些朋友会养鱼啦，养龟啦，养兔仔啦，养仓鼠啦，当然有啲朋友仔系谂住系养人仔嘅 ，OK， 咁但系人仔又唔可以当宠物嘅，咁但系其他咧就真系可以当宠物咁样宠爱噶噃，咁但系呢啲宠物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对我哋生活上加添一点情趣啊？定系加添一点烦恼咧？对大家个情绪上边啊，或者日常生活有冇啲帮助咧？咁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不过要特别留意咧，就系我哋嚟到呢一个月尾嘅日子啦，5月28号吓，农历咧就系4月17星期五嘅早上啊，呢个小周末又来临啦。当然啦，咁啊，即系虽然你话小周末，大家都谂下啊，星期六去边呢？星期日去边呢？咁啊，亦都即系讲啊，听日嘅天气都仍然系酷热，有啲骤雨嘅啊，啲骤雨真系唔系讲笑，即系寻日话啲骤雨就砰砰声咁嚟啊，但系热咧又热到不得了咁样，所以咧又热又落雨，咁一阵淋一淋，然之后又晒一晒咧，就真系好容易会唔舒服嘅。虽然你话而家戴住口罩咧。好似相对地啊，即系惹到其他啲病菌系机会少啲嘅。咁当然最主要戴口罩就系希望唔好惹到呢个新冠肺炎啦，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其他病毒咧都好似有啲帮助咁样。但系即系戴住口罩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真系有啲辛苦嘅。咁所以即系大家都系保持心境平和，心静就自然凉啦。听到首歌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嘅出现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卢巧音嘅歌声，好心分手。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心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承认错，若勉强也奋斗不多，不如什么也失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难挽就无谓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嚟到呢一个清晨爽利六点钟咧，除咗有钱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啦、啊，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嗱，呢排咧都仲系呢个疫情当中啦，成日都话咧出街咧就好危险啦，想见到个朋友咧就见到嘅，可能喺社交平台啦、视像会议啦等等呢啲咧就先至可以见到，话面对面食饭一阵间又话有几多个，然之后咧呢度又话要隔开咁样。真系见面都见得唔开心，有时咧真系好想倾下偈，又真系又唔知点样同人开口啊！如果屋企有只宠物咧，就最好啦，因为咧佢永远都系我嘅聆听者，佢唔会驳我嘴啊嘛，系咪啊？咁其实养宠物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手咧？ 其实咧，即系我唔知啊，唔知佩佩你有冇养宠物咧？我 我曾经有养过，不过我系养过狗咯，不过就系我妈妈屋企嘅。咁我觉得系好窝心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无论你点样都好咧，佢都好黐住你嘅。 系啊，即系当你拱开佢嘅时候，佢又会走翻埋嚟；拱开佢嘅时候咧，佢又走翻埋嚟。系啊，咁啊，正正就系因为咁咧，即系我谂相信好多好多人咧，嗬，即系养宠物咧，都成为佢哋确实系一个好好好嘅朋友啊！嗰只宠物，尤其是系一啲狗仔啊，可能会多啲黐住你啊，咁样嗰啲嘅宠物咧。咁尤其是呢个疫情底下咧，吓、啊、我有发觉真系身边多咗好多人咧，即系话啊买狗仔啊。买猫仔啊，或者 兔仔啊，咁样都有噶，系啊， 系啊，唔同嘅宠物啊，仓鼠啊，嗰啲咁样哦。其实我谂嗰个背后咧，都系觉得想身边多啲嘢啊，多啲人咧去陪佢啊，多啲同多啲嘢去联系啊，咁样呢、這个亦都系正正人咧好根本一啲嘅需要嚟嘅。咁、你话啊，咁宠物究竟系咪可以令到我哋喺个尤其是喺个疫情里边咧开心啲咧咁样吓？咁、我觉得呢个咧就好见仁见智，不过咧即系。根据一啲月台呢一方面咧，都有一啲嘅研究做咗嘅。系啊，咁啊，有一啲研究咧，讲紧系譬如英国啦吓，咁啊，佢哋都会又出咗一啲研究，讲紧调查咗即系5000-6000个人嘅，咁有当中咧，大部分都系一啲宠物嘅主人啦，吓咁啊，睇翻佢哋嗰个喺个封咗即系抗疫期间咧封咗个地方啦，嗬，咁啊，佢有啲咧就好多都系有养宠物嘅，咁同佢哋嗰个调查下有养宠物嗰啲。同埋冇养宠物嗰啲人。 人的情绪健康去比较一下先咁样。 嗯。 咁发觉呢咦原来好多一啲宠物嘅主人呢都表示呢就係话佢哋如果有宠物嘅时候呢佢哋觉得呢即宠物可以帮到佢哋更加好更加有效咁样呢去到调节自己嘅情绪。 嗯。 咁讲緊呢就係一啲佢哋会觉得嗰个孤独感係相对一啲冇宠物嘅人呢係孤独感係较少嘅。 嗯。 较少嘅，咁同埋咧，有时讲紧就系嗰个宠物主人咧嘅心理健康咧，原来俾嗰只宠物咧有嘅宠物喺身边嘅时候咧，有一啲保护作用喺度嘅，即系个宠物咧可以对佢呢一个心理健康有一啲嘅保护作用。咁你话啦，咁啊咩宠物先好啊？咁样 系咯，嗱，我养鱼得唔得咧？养鱼佢唔识得同我讲嘢嘅，同埋佢可能骚都唔骚我嘅，咁呢啲得唔得咧？ 系啦，咁嗰个研究咧就冇咁样去到咁细致，即系。比较啲乜嘢，即系好多唔同种类嘅宠物啦。咁但系一般嚟讲，譬如话猫狗啊，又或者兔仔啊、仓鼠等等呢啲咁样咧，即系多啲可能都会有少少互动嗰啲咁样嘅宠物咧。原来咧嗰个分别又唔系好大嘅啫、 嗯。 即系可能你话啊，猫好似酷啲，狗咧就多啲热情咁样啊。咁佢哋有冇分别嘅咧？咁根据嗰个研究出嚟咧，我原来又唔会好大分别，即系嗰个宠物俾到嗰个主人嘅一啲亲近感啊，一啲即系同在感啊，又唔会好大分别。嗱，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讲紧嗰个研究俾我哋一啲嘅资料啦。咁但系你话点样分析啊？点样理解啊？咁背后你话有啲咩保护因素？咁系点解嘅咧？咁样嗬？咁嗰个研究亦都推敲啦，咁亦都话嗰个主人嘅陪伴感啊，对同个宠物嘅联系感。咁同埋当佢喺觉得唔开心觉得苦恼嘅时候呢、有多样嘅嘢呢分散咗佢嗰个注意力啊。係啦，同埋佢呢低落嘅时候呢觉得个人唔係几开心啊，个人闷闷不乐嘅时候呢有多啲动力啊。咁、例如佢有两隻狗仔佢都要出去放下狗啊咁样㗎。咁呢啲呢正正就係可以提升佢动力嘅一啲好实际嘅一啲原因啊。 嗯，但咁我嗱，沈医生其实呢佩即係曾经养过狗仔啦，咁亦都经历咗生老病死啦。咁其实就之后我都好害怕即係养宠物。其实如果係因为疫情底下我特登去养一隻宠物之后又要再一次经历呢一个我觉得对我嚟讲可能我负担唔到呢一个压力、哦。 系啊，冇错啊。其实呢个咧，正正就系我哋养宠物咧，就要深思熟虑嘅原因咯。系啊，咁同埋咧，其实头先讲咗一啲疫情底下，譬如养宠物一啲人嘅反应啦，即系都系比较正面啦。咁但系确实咧，亦都有一啲可能系负面嘅一啲嘅影响噶、哦。其实咧，讲紧养宠物咧，都可以令人担忧噶、哦。你谂下，其实喺个疫情期间，无论嗰、那个主人喺佢自己嘅生活上啊、经济上啊，可能都会有困难嘅、哦。 冇错。 咁你谂下， 狗粮都冇钱买啊！ 系啊，再养多只宠物，唔好话狗粮，你有时佢病咗睇医生啊、可能嗰个花费都系好庞大嗬。系啊，咁同埋咧，有时原来咧，有一啲研究，亦都另外一项研究都讲咗俾我哋听咧，就话有啲甚至夸张到咧，即系嗰个主人啊，系因为惊咧，自己特登唔去到检测啊，就算有唔舒服咧，都唔检测。个原因咧，原来就系佢惊自己检测有事， 就俾人捉咗去， 系 去到隔离。咁跟住只狗仔就会饿死啦。 冇错啦，可以哦，原来可以咁样噶，变咗咧，讲紧原来有只宠物咧，亦都另外一边就系原来都可以成为一个压力咯。系啊，咁所以好多时候一样嘢咧都系两边睇啦，都系有好有坏。咁所以咧，有时我哋讲紧，如果我哋想喺疫情里边帮自己即系身心健康啲啊，开心啲啊，有嘢陪伴啊，其实好多方法嘅。咁当然， 会唔会即系种植物会冇咁？严峻咧，即系如果有咩问题，拎落去俾个看更淋下水都得噶嘛，咁应该系咪会好啲咧？ 系，如果喺呢个角度嘅话咧，即系讲个责任啊，咁当然啦，即系个科植物就梗系简单啲啦。 系，但系佢唔识同你互动啊嘛，系嘛？ 冇错啦，呢、个就系个分别啦，即系讲紧就系有个即系 trade off 啦，我始终每一样嘢都系咁样，即系当佢有佢嘅好处嘅时候，自然佢个责任亦都可能会大啲。 嗱，讲起责任咧，嗱，宠物 可能你话，诶，都唔知养咩好，诶，植物又话同你冇沟通，不如养个 B B 咧，咁养个 B B 会唔会即都可以令到喺疫情底下个心理上嘅就又会开心啲咧？定系其实压力仲大咧？ 系啦，冇错，所以我谂嗰个决定咧，就真系千祈唔好俾个疫情底下，我哋想有多啲 朝气啊， 有多啲陪伴啦，有多啲咁样咧去到做呢啲决定，一定咧就好似养宠物咁样，无论养人又系咁，养宠物系咁，都要全盘咁样去到。评估咯，自己究竟嗰个承担啊，自己个心态啊，系咪已经即系准备就绪咧？咁样，其实咧，头先讲紧即系养宠物咧，正正就系呢个问题啊。亦都有一啲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喺嗰个疫情期间咧，嗰个宠物盗窃同埋宠物暴力行为咧，原来喺个疫情期间咧系急剧增加咗。 咩意思啊？宠物盗窃即系去偷人哋啲宠 物 啊？ 系啊，同埋咧呢个当然喺外国嗰度发生嘅，系啦。咁同埋咧就宠物暴力啊，即系讲紧对只动物咧有一啲暴力嘅行为咯。吓、咁呢啲咁嘅个案咧，原来系急剧增加咗好多。 宠物暴力我就唔明白啊，因为你有压力嘅时候见到只宠物，你就即系可能就成为呢个发泄对象啊。但系点解会即系多咗？可以偷其他地方的一啲嘅宠物咧，隔篱饭香啲。 呢个可能咧，唔知道啊，即系可能系隔篱饭香啲啦，又或者喺外国嗰度地方咧，可能就你未必咁容易可以，即系咁容易买到啊！你想买嘅时候，地方又大，可能又好远，咁啊见到可能咦隔篱屋。有一 同隻狗咁開心，跟隻狗好好啦，跟住我就扯佢翻屋企啦，咁樣。 係啊，或者佢有好多隻咁樣，係咪啊？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咁但係呢啲數據啦，呢啲報道啦，我哋就即係咁樣參考咯。即係引申出嚟咧，就係真係要我哋要三思啦。即係無論做啲乜嘢事都好啊，養寵物啊，我哋記住咧，即係全盤去到估計咯，全盤去到評估咯。喺我哋決定之前，真係要做足功課啊，就唔好咧太過倉促去做呢啲決定。 都始終。都是一条生命来的嘛，是不是？就是你要养得它的话，它是可以令到你很开心，但是同样地都可以令到你很担心的。 没错。 今天麻烦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探讨不同的精神健康问题了吧。 好， 拜拜。 拜拜。 飘过冷漠，飘过独行，迎一个怀念昨日，昨日一起哼过的歌。昨日的你，昨日的我，美梦纯纯的真我，流泪亦是开心，不放下自我。岁月跨过，昨日跨过，自然成长里仍未幻灭，幻灭当天写过的诗。记下的你，记下的我，只有情怀争取过。回望昨日的诗，真挚活现过。每当孤单之中漆黑一个，唱着这首歌，我必依稀感应到，自会低调地叹和。这首诗歌祝福快乐，跨过未来，无论每日幻变处境如何，纵是一个，纵是漂泊，旅行留带过。还是默默庆幸心中所爱的歌。以后的你，以后的我，偶遇人潮中走过，情意绝未消减，不变是你我。 一边听紧咧草蜢嘅《心中的歌》咧，亦都同你讲声再见啦。今日嘅时间亦都足够令到大家有一个好愉快嘅早上啦，嗬。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留待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再见。至于第五台嘅朋友，约定你听朝早五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钱佩佩再同你有个约会啦噃。拜拜。